喂，哪个啊？ 李总，300万的生意做不做？ 5000万，下你都免谈。我正在火星搞装修，没得事跟你两个闲扯。就这个样子，拜拜。 你我家当，你我家当，你我家当，你我家当，你我家当，你我家当，你我家当，你我家当。离北京的三大评书有点火，要从个子他是绝对不如我。三花跑去掺和，扯起大家味道做，要有半句假打，我就不是你扯货。说起还生意，你们应该碰到我，要封你几点给你的话得做。随便举个例子，就说宇航研究所和箭头的尾巴，哪个我都买得脱。工程卷那他妈是几货，卫兵告诉卡将发给你，你一个隐形就落签单，有一落大落美丽会说洋酒，我是随便货，就连香港的明星都要陪我坐，追求我的美女几层肉坨坨。世界上的瓜味不打草稿就可以把他们喝，为啥子我在世上确实唱得很不错，主要是我包包里面的公章多，风吹草动我就我就要去尾巴多，逃不脱不怪我，都是叫他这里喝。你娃爱了黄丝，我平生会早唱歌，身上那洗脚板儿，身心如